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在长城沿线有无数的庙宇，这些庙宇背后蕴藏着中国古人的心理诉求和文化信仰。长城的关隘、城堡、营寨和沿线的村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庙宇？这些庙宇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什么庙香火最旺、最显赫的位置通常供奉着谁？庙宇里的各路神鬼都有什么样的神通？谁是流量网红？谁最公正无私？谁又是力量之神？香火世界如何折射古人的心灵侧面？长城沿线庙宇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打开文化之门，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和您说说长城沿线庙宇的故事。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长城沿线的庙宇。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老朋友，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米夏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儿咱们要说说长城沿线的庙宇这个话题啊，事先我们做了接彩啊，很遗憾大家真的不太了解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问题留给大家。长城沿线啊，大小关隘非常显赫的位置，一般呢都会供奉一个神啊，这个神流量非常大啊，请问他是谁？有三个选项， A 二郎神， B 关帝啊，就是关二爷关羽， C 孟姜女。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我们的问题是，在长城沿线大小关隘非常显赫的位置，一般都会供奉着这个神，请问他是谁？二郎神、关羽还是孟姜女？其实刚才和两位老师聊天的时候啊，要仔细回忆了一下，你看居庸关、八达岭都去过啊，尤其是居庸关，我就一开始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起来居庸关它是有庙宇的。 对，居庸关里头庙非常多，现在我们都修好了的庙 的。对，后来我想起，哎，进了那个城门之后，不是有树上绑了很多红布条 啊， 那一定是有庙宇存在的。咱们先听一段接彩啊，就是看看大家心里有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来听一下。 请问您去过长城吗？ 去过。 去过， 去过， 没有， 我去过。 去过一次，小时候去过一次。 最早的时候去过， 去过。 那您知道长城沿线那些庙宇吗？ 庙宇， 对， 不太清楚。 我也不太清楚 啊，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 上次都没爬到顶上去， 不知道，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忘了， 那还不太清楚， 不知道。 庙宇不知道。 这个对庙宇不大了解，我就觉得长城吧很累吧，爬着。 那你听说过城隍庙或者关公庙之类的吗？ 啊，听说过。 不知道。 听过呀。 我好像去过，但是我忘了。 真听说过。 听过城隍庙。 没听说过。 这个只是听过名字，但是具体不太了解。 啊，这知道。 城隍庙里是有土地吗？ 它应该是古代祭祀的吧，相当于。地下的内府的那种管理工作，因为我看到好多有人他们在那个城隍庙祭祀什么的。 这是刚才放了一段我们接彩的录音啊，大家大多数不知道。 对，他就想就认为啊， 就认为这个庙应该在城墙上，那才算在长城上，是吧？所以说都在找，在城墙上找庙。包括有的朋友不说吗？那我那天太累了，没爬到头来，以为他爬到最高的那个地方，那个爬到头才有庙呢。不是的，其实庙是建在什么地方呢？就建在长城，它作为一个聚落哈、啊。实际上，长城除了这道墙以外，它是个军事防御体系嘛。 嗯、 那么这样一个军事防御体系，就它主要屯兵的地方和这个民众生活的地方呢，它不是在城墙上，而是呢在城堡啊、营寨啊，包括关城里。 嗯， 它实际上是庙呢，都建在这样的一个聚落区、嗯，就是人们日常的生活区。所以说到城墙上头去，到这个很高的城墙上去找庙去，肯定就没有了啊，没有了。 嗯、 但是他有很多的庙呢，他也建在城墙上，但是他建的是那个城的城墙上， 嗯， 城的城墙上，现这个禹州城的北墙上，那这个就有这个城隍庙哈。那实际上其他的那个一些庙宇呢，就在城墙上也有一些，但是它也不是长城这样一个延长线的。延绵万里的长城的 人，这烽火台上有个庙，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是确实说出来了，我没注意啊。有的后来我觉得问大家知不知道城隍庙，城隍庙他当然是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和长城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城隍庙呢，它也不仅仅是长城，就是它、 嗯、 因为中国的城池非常的多嘛，县城啊、州城啊、府城啊，各种城都非常的多。 嗯、 那实际上是每个那种城呢，它都会建城隍庙，要保护城的嘛，城隍庙，城隍就是要保护城的神嘛。 嗯，那其实啊，在长城的关隘、城堡、营寨以及沿线的村落是有很多很多的庙宇的，都有什么呢？我给大家列举一下啊，有药王庙、老爷庙，就关帝庙啊，还有火神庙、马神庙、真武庙、紫云观啊、武道庙、龙王庙、山神庙、三官庙、娘娘庙、玉皇庙啊，以及佛教的一些庙宇，比如说观音庙啊、地藏庙啊、菩萨庙啊等等，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是太多了。嗯、这个长城沿线的有很多很多的庙，它这个多呢，主要是两方面，一个呀是数量多，太多了， 嗯、 到处都是。另外一个呢是种类多， 对， 我们中国的神仙太多了，每一个神仙呢你都得给人家准备一个办公条件， 嗯， 那么呢庙宇就多了， 得准备个宫位吧、 哎、 是不 是, 是嗯嗯，就是仿佛一个大超市，你要什么都有是吧， 对， 你要求什么， 中国的神仙各负其责，各司 各 这个 司 其职，各司 其职啊，都有目标受众，你有这个要求那就到我这儿来哈，是这样的。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长城啊作为一个军事防御体系，在长城沿线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庙宇呢？ 长城呢，它实际上我们更多的人理解呢，它就是一个打仗的或者是准备打仗防御打仗的这个军事防御体系。实际上整体上来说呢，它长城不是，咱们在以前也讲过啊，它长城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构建长城内外秩序的一个手段。那么是长城，中国的绝大部分的长城没打过仗，即便打过仗的那个，它绝大部分时间也不打仗。山海关是吧，建从明洪武十四年建，明朝的270多年当中呢，你想他去了14年，剩下的那个250多年他一直在起作用哈。那你想250多年生活了多少代人呢，是吧？那其实这些人他就没打过仗。 嗯， 那没打过仗的这些人，你想想他一代又一代根本就没打过仗的，他这几十年他不就是过日子吗，是吧？ 对， 娶妻生子啊，不就是正常的过日子吗？所以说长城沿线的这个老百姓也好，军民也好，他实际上就是一个边疆社会的正常的生活状态。 嗯， 只是你住在这个地方，他住在那个地方，是吧？他住在那个长城这样一个防御体系的周边。特别是明代他实行军屯之后呢，他实际上就是我们从各地征调来的这些军户啊，他就是军人了。 嗯， 军人的这个身份是要世袭的，就是你要儿子要继承这个军户身份， 就儿子继续在这当兵。 对，继续做，就是你要有一个儿子，你生了5个6个都没关系啊，但你要有一个儿子要继承你的军户身份的。 哦。 然后呢，剩下的那几个儿子是叫什么呢？叫军余。 嗯。 就相当于民兵啊，就是他也不是相当于我们 余下来的余。 我们 剩余的余， 对对对，我们现在预备役啊， 哦、 就是他也就是也要军训的， 你要时刻准备着， 嗯、也要打仗的时候也得上去哈、啊。 嗯。 就是他是始于，那你想想这些人呢，他就是娶妻生子都是正常过日子的。 哦。 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正常过日子的情况下呢，他就 正常的社会生活， 他会有心理需求 常态嘛，他就有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嗯， 所以说满他跟其他的地方的人过日子是一样的嘛，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就有来庙宇呢来解决他精神上的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的哈， 嗯， 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求助于各路神仙， 对。但当现实生活中已经无法解决或者说无能为力的时候， 他不可能，你人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哈，都有很多很多你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 实际上呢这个你通过这些神仙的 进行心理疏导， 对。 王老师，嗯， 这个通过宗教信仰来解决实际问题呢， 嗯， 是历史上很久很久是吧一直是这么做的，最早的时候呢这个祭司是吧是发挥主要作用的， 嗯， 到后来呢 占卜哈， 哎， 占卜， 他通过占卜来决定， 嗯， 是吧战争啊还是农耕啊， 嗯， 要先占卜，到后来呢这个像比方说是明代是吧，明代呢这个除了普通的民众他需要去拜神来解决精神文化的需求，其实皇帝也是这样， 嗯， 比方说出现天灾了这个，或者说呢某种现象，比方说又发现了彗星是吧， 嗯， 或者说呢干旱了，那么皇帝呢这个时候呢他往往要下诏来检讨自己，我是不是哪些方面做错了， 嗯，上天在惩罚我， 有的时候呢这个大臣呢借机通过这些干旱呐、彗星出现呐这些现象呢，就来劝谏皇上，说您这个地方 你看你不 改需要检讨， 是吧？ 哎， 这雨下的，嗯，这是我们说这个长城沿线有这么多庙宇啊，以前我们真的好像没有注意过。当然，长城走到现在也已经改变了很多，以前可能曾经有的庙宇现在不存在了啊。嗯，我们又说了这个为什么在长城沿线会出现这样大量的庙宇，因为长城不仅仅是军事防御，不仅仅是一道墙。 对，中国的庙宇啊，其实我们这样说就不仅仅是长城沿线啊， 嗯， 其实中国的庙宇呢就是这个神仙的我们的这种信仰啊， 嗯， 实际上呢就是它更多的解决的呢肯定是还是精神层面上的嘛哈， 嗯， 你看我们去那个蜀南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庙，它写着就是为善必苍， 嗯， 为善不苍， 这什么意思？ 足有余殃，殃尽必苍， 嗯。 他说你为善，你必然要苍生哈。 嗯。 但是呢，很多为善的人呢，他并没有苍生。 昌盛。 昌盛。 昌盛。 那么为什么没有昌盛呢？就是你祖上啊，或你前世啊，积了孽了。 嗯。 那足有余殃。 殃。 殃。那么殃尽必苍，就是你把那个债还了之后， 嗯， 你必然要苍生。 嗯。 那么下联呢，就是为恶必灭， 嗯， 为恶不灭，就很多为恶的人，就为恶你必灭，这是规律哈， 嗯， 但是很多很多我们看得见的为恶的人，他并没有灭， 嗯，坏人活万年， 对，那什么原因呢？他就是说祖有余德， 嗯， 就你祖上积德了是吧，你 阴德， 对，你德尽必灭，就是你把这个你祖上的这个德消耗尽了，你必灭， 嗯，没存款了， 对， 嗯， 就其实呢他是在解决精神层面，人让人为善嘛， 嗯，就 不要 让人心理平衡， 对对， 嗯， 所以说宗教更多的这种信仰呢就是解决人们精神层面上的这个问题， 嗯， 那么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呢，那么这些神仙呢就除了解决这些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强的， 啊， 特别强的什么呢，我们叫功利性和实用性， 嗯， 就是我们这些包括这个送子娘娘哈，我们想生儿子了，然后感觉是， 就是这些神的服务是非常人性化的， 哎，而且非常专业，非常这个 对，很对口， 哎，对对，所以说呢他就变成包括你财神庙，包括你有病了到瘟神庙是吧， 嗯， 你去你各 药王庙， 对，药王庙，那么你这个养马的是吧，或者是为了保马的这个安全，马王庙等等等等， 嗯， 你这个盖了房子了，然后那个别这总失火也不行啊是吧， 嗯，火神庙， 城上建个楼那个时候也没有，因为都是里头的这个取暖呐，啊，一切东西都是明火嘛。 对， 那明火肯定就危险，再加上呢也没有那么好的避雷的一些设施。 嗯， 那这个一大雷哈，雷击了就是那故宫三大殿刚建完了，不就也让雷劈了吗？ 对， 就说他这种，就是对于这种 来自天灾的这样的一个， 嗯， 你无奈是吧？你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呢，他只能寄托于神灵。嗯、所以说，我们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呢，也非常的强。再有，就刚才王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神仙多， 嗯， 我们这种神仙多呢，就是相互之间不打架，他非常非常的包容。其实这种包容性啊。 其实他也互相也会有一点点交叠啊， 有交集啊，有交集啊，嗯、你 就这事你也管，我也管。 对啊，你这个关老爷是这个武财神对吧？你赵无名也是武财神，但哥俩好 谁正直， 哥俩谁也不谁，你拜谁都行是吧？你拜谁都保佑你， 是吧？ 对、 啊， 所以说他这种包容性就特别 的强，很宽和，嗯， 非常非常的 好，有包容性啊，嗯、啊，丰富性、包容性啊，还有就是实际性。 对 所谓的 功 利 性和这个实用性 啊，实用性啊，就是什么这个条件啊，你都可以和我说。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道互动问题，就是说，长城沿线大小关隘往往是非常显赫的位置，一般呢会供奉这个神，请问他是谁 ？A. 二郎神 ，B. 关羽 ，C. 孟姜女。我看看大家的答案，学友答的是孟姜女。红十字答的是孟姜女，福星高照答的是关二爷，Make 答的是孟姜女，雨夜紫禁城关羽，射关羽啊，梅子红了，关羽，韩志答的也是 C， 就是大家其实还真是有不少答了孟姜女啊、要不大家再试一试，孟姜女确实和长城有关系啊，提到长城就会想到他， 哭长城嘛，中国人。只要是一说长城啊、 嗯、 那么首先想到肯定是秦始皇啊，秦始皇修长城嘛、嗯、你要想第二个人 一般 就 是孟姜 女 肯定是孟姜女，就是孟姜女哭长城嘛， 对，他也是传说之一哈， 对对对， 嗯， 但是呢他与长城联系的太紧密了，就这两个人秦始皇跟孟姜女， 嗯， 虽然是一个历史人物、 嗯、 一个传说人物哈，但是他 孟姜女是传说人物， 孟姜女是传说人物 哦、 啊、 范喜良同志的也是传说人物、啊、 但是对，但是他与长城联系的太紧密了、 嗯、 所以说一直伴随着长城几千年来走过来的这条路哈、啊、 嗯，那孟姜女确实也有，我们原来说山海关的时候就说到过孟姜女祠是吧， 对啊，江 嗯， 山海关有个姜女庙嘛， 嗯嗯，大家可以再试一试啊，二郎神关羽孟姜女谁往往摆在最显赫的位置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长城沿线的庙宇以及它产生的原因，还说到了我们这些神啊的分众化非常宽和啊，当然这个求什么都可以满足啊，那我们细数一下这些庙宇啊，它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啊，一方面它是满足这个人们心理上的这种期待啊，平衡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解决的我就去拜一拜啊，那实际上我们今天看留下来的这些庙宇它是不是也残留着当年那个历史朝代的文化遗迹， 是 嗯 它是有很多庙宇呢，它都是历史上呢它是用过的， 嗯， 它的这种用啊就是一直传续下去是吧，现在很多庙宇的我们现在还是要去拜的， 嗯， 这个有的学生呢考大学了，考大学呢有的家里的老人说哎咱们去庙里边拜拜吧， 嗯， 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你拜和不拜，如果你学习成绩不好你去拜了也没有用， 临时抱佛脚， 但是老人呢他觉得哎拜一拜还是好， 嗯， 这个就是说这些庙宇啊，你像这个读书人， 嗯， 那么呢他要去孔庙去拜拜是吧，过去每个县里边他都有 孔庙， 哎都有文庙嘛， 嗯， 供奉孔圣人的， 嗯， 这个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这个经商的呢他要拜 财神， 哎拜财神， 嗯， 是这个经商的要拜财神，那么呢军队，长城沿线军队有很多军队呀、啊、那么作战的那些军人他要拜什么呢，他要拜战神， 嗯， 哎这个经商的学生啊还有这个是吧， 就不同的社会群体、 哎、对，他有各自不同的神仙， 嗯刚才和您聊天的时候说到了这个五道庙啊，就是说您说经常在一个村子的村口会有一个 五道庙、 嗯、 对，这个五道庙呢是不大的庙，这个很多村子它都有五道庙， 嗯， 这么一个小庙，据传说呢五道庙的神是谁来住在五道庙呢，叫做五道将军，这个道呢就是道路的道的那个字、 嗯、 五道庙，哎，这个五道将军管什么呢，就是这个村子里边呢如果家里边 有谁去世了，那么这个家里的就要有一个人呢哭着从村里边的街道穿过， 一定要哭着哈， 哎，去到五道庙告诉五道将军是我们家有谁谁去世了， 没了， 去报备一下。 哦，就告诉谁在谁不在是吧？ 是 谁走了 是这样的。 在的就不用告了， 在的就不用报备了，就报备了再给您收了是吧？ 你看他怎么还在呢？ 有这疏漏了。那其实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延庆的永宁啊，有一个火神庙，这个庙其实很有意思啊。 是，它这个是延庆有一个永宁镇，永宁镇呢是过去长城驻军所在的一个地区。永宁镇呢，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火神庙，现在是火神庙。这个火神庙呢很有意思，这个火神庙它比较好、比较突出的呢是火神庙啊内墙上的壁画。它这个壁画呢。火神庙嘛，它就是还是供奉火神，用来保这个居民平安的，别失火，住宅别失火。它这个壁画上面呢，有一部分呢绘制的是天神，天神们这个骑的坐骑啊，是吧？他们喷着火，这是神的世界。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描绘的是这个明代军队军人打了胜仗了，的那种场面。就是人和神都在这个火神庙里边，是吧？得以突出的表现出来。 对，其实一种客观。 那山海关，山海关呢？现在那火神庙没有了，但山海关的北门里边呢有一个火神庙，为什么在北门要建那么一个火神庙？你现在到山海关去啊，天下第一关城楼呢是山海关东城门的城楼，然后呢。这个南城门有城楼，西城门有城楼，但南城门城楼日本鬼子侵华的时候给炸塌了啊。然后呢，这个但现在呢，南城门城楼和西城门城楼也都恢复上了。但现在这个整个四个门呢，就北门没有城楼，北门没有城楼，不是说就今天是没有恢复啊。那么在历史上呢，北门的城楼啊，修一次烧一次，修一次烧一次，刚建完了以后啊，一个雷劈下来以后呢，就着了。然后呢，这个又建完了以后没几年，然后呢，这个 又着了， 又失火，又着了。着了几次以后呢，说在这赶快建一个火神庙。但建完火神庙以后呢， 完了呢， 又着了。 这个位置太火了，是吧？ 压不住，然后 压不住， 然后这个楼子呢就不见了。 哦， 就是这个楼子， 这是精准定位吗？ 就别跟火神较劲， 是吧？火神说你甭在这儿建，你跟我较什么劲啊？所以那个地方就没城门，也没有。 有城门，城门上没有城楼。 啊，你不能起来是吧？ 对，你城楼是木结构的嘛，一起来以后再就给你烧了。 所以就有很多历史背后的故事，为啥没有呢？你听完董老师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了是吧？不能较劲啊！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给大家讲长城沿线庙宇背后的故事，我们也要揭晓一下答案啊！就是长城沿线大小关隘非常显赫的位置，往往供奉着一个神，他是谁呢？A 二郎神 ，B 关二爷。关羽，C 孟姜女，把您认为的正确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会儿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k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

贵州啊，还有孟姜女庙呢。 啊、 哦，这个， 那大家很欣赏这位古代传说中的女性， 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嘛。嗯，那在这样的一个就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 嗯， 当中悲剧 非常坚贞， 对对对，那。所以说呢，他但是呢，在长城上供奉的人们，没人天天去给孟姜女儿这哭吧， 风花雪月啥的， 再给我哭倒一段，那人们不会是 整个垮塌了。 对对对，不会去。所以说呢，实际上供的呢是关帝庙呢是最多的。 哦，关帝庙、 啊。二郎神呢也会有啊，完这下一集我们再讲二郎神。二郎神因为长城修建太困难了嘛，这么艰难的一项工程呢，肯定需要二郎神的助力。所以长城沿线二郎神帮着修长城，帮着丹山把这个， 就是他是力量之神。 对对，就是也很多。但相对于关帝庙来说呢，那就远远就不如关帝庙了。因为关帝庙呢，它因为长城沿线它作为一个，我们虽然讲它是个边疆社会，但它毕竟是一个军事防御区，是吧？它这个作为军屯也好啊，作为驻防的这个征募的部队也好啊，它还是以军事的管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关二爷、关老爷的这种忠勇哈、仁义，那是大家所尊崇的嘛。那实际上呢，是要能像关老爷一样忠勇是吧？一样仁义，这是大家都 骁勇善战， 对、 嗯， 大家都追求的。同时呢，因为关老爷已经是神了嘛，那么在打仗的时候呢，要面临有各种这个军事情况的时候呢，那关老爷呢能助阵守军呢，来御敌，有很多啊，传说非常的多啊，在长城沿线，就是打着打着，突然间来了一场风。然后这个其实就关二爷险胜了哈、然后呢这个或者是哗突然间下一场暴雨，然后呢这个敌兵就只能退了嘛，然后这敌兵呢拿火点着了以后烧城门，然后突然下一场暴雨，都整个火都 浇灭了， 都灭了，那实际上是关老爷险胜的。所以说呢就是保佑，就既有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哈， 崇拜， 同时呢又有这个保佑人们 就是现实 胜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文化当中啊，就是对兄弟的这样的一个，那些前日的奔跑吧兄弟等等，兄弟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当中是在整个在全世界我们历史上对兄弟的重视啊，都远远高于别的国家。 对，兄弟如手足。 对呀、就是。而且我说的这个兄弟还不是手足兄弟、不是那个一母同胞的兄弟哈、那个肯定就更亲了嘛，因为那是血缘的联系，那肯定是更亲的哈，这没问题。我说的这个兄弟呢实际上是在朋友之上的。那个兄弟就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那个，胜似亲兄弟的那个兄弟。实际上是就是说叫什么呢，叫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绑到一起的话，那么刘关张做出来这个桃园结义的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实际上是中华男儿一直以来呢特别尊崇的这样的一个情和义。 就一旦结拜， 对， 一辈子啊。 对，所以这个也是你真打仗的时候是吧，兄弟在一起，你像对吧，我就宁可我死也得护着你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大家都需要的。 这个先说到这儿，我把下半段题先出来啊。下半段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我们今天说了很多神啊，很多庙宇中的神，那下面哪个神他是跨界的啊，就是他既有神的血统啊，又有人的血统。天神合一，人神合一啊。那有三个选项 ,A, 孙悟空 ,B, 二郎神 ,C, 龙王。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我们的问题是，下列哪个神是跨界的，既具有神的血统也具有人的血统 ,A, 孙悟空 ,B, 二郎神 ,C, 龙王。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关羽关帝庙是在长城沿线上最多的，而且一般都是在比较显赫的位置。我们除了在精神上崇拜他，也希望在现实生活中，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关二爷能够保佑我们。 但是说到关羽，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真是，你看商人共啊，这个军人也共，但是关羽的人生并不是很成功啊，他不是一个成功人士啊，他人生中其实经历过失败的低谷啊，败走麦城啊什么的，那他为什么让中国人这么喜欢呢？ 他关羽啊，确实是最后呢，这个他的结果呢是在是吧，是很差的，哎，但是呢，关羽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是让世人所敬仰的。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说后代的人呢、啊、都非常非常的崇拜他，要祭拜他。 嗯， 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忠义，忠义、是吧？忠义这个特点呢，军队需要忠义，士兵呢要是吧？要有忠义之心。 嗯。 这个那么商人呢，做生意呢，大家一块来合作，要诚信、是吧？要讲求仁义。 嗯， 所以说呢，不管是经商的，还是在军队中，另外呢，在普通的生活中，我们不在军队里边，是吧？我们也没做生意，我们就是普通人。那么普通人呢，也要讲求忠义，讲求仁爱，讲求是吧？很时尚，所以说呢，几乎所有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非常崇拜关二爷。 嗯，那我们对于关羽的崇拜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这个就是关羽的这个，就是他这种提升起来这样一个地位啊，是从明朝啊开始，就是说皇帝给他赐封，就是他已经不仅仅是民间的神了， 民间俗信中的神不是这样了。 对对，但是呢，在这个就是说皇家开始承认他的时候呢，实际上在唐代的时候就有，那么唐代的时候呢，是首先就把他这个推到这个这样的一个神的位置上，但是真正还是在明代的时候逐渐的越来越强。那么到万历年间的时候呢，皇帝给他敕封，然后到清的时候，光绪年间呢再次敕封。你看，皇帝万历42年的时候啊，就是1614年的时候，这个敕封呢叫“三界伏魔，大地神威震天尊，关震天尊关圣帝君”。 title 很长啊。 啊，对，那到清朝的时候就更长了啊，26个字了，就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宇赞宣德关圣大帝。你看 这个非常高了。 对对对，已经成了帝了嘛。 对， 是吧？ 已经不是民了。 而且呢，是到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圣了哈。然后呢，就是帝了，就是这种地位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就是关羽的，就是关帝庙啊。关老爷呢，他不仅仅是民间信仰了，就他实际上是已经是这个官方 的， 对，官方 的一种提升 的，对对对，具有官方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信仰。 那其实我们就是崇拜关羽，或者说内心的喜爱关羽啊，是不是也跟他的就是他的失败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喜欢项羽啊，因为他也失败了，他最后是以失败落幕的。那关羽最后也是失败的，是 不 是因为他？ 他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还是他里头表现出来的那个精神的核在起作用。但是悲剧呢，肯定 更有力量。 对，悲剧呢，就是让人们更倾向于同情他。 对， 然后呢，这个就这样的一个英雄哈，还是你这两个，不管是项羽也好，这关羽啊，他肯定都是英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哈，这大家心目当中的这种英雄啊。但是这种英雄呢，最后是以悲剧的结尾呢谢幕。所以大家就不 更有力量。 对， 想起他的时候就感慨。 对对，可是中国的文化当中，你看我们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个不仅仅是说的啊，不是说我失败了以后我自己找一个理由，我不以成败论英雄，自己给自己下个台阶，不是的。其实你看民间的这个整个社会对刚才提到这二位英雄哈，那么他的这样一个悲剧的命运的最后给他的那样一个精神上的肯定哈，实际上是真的是不以成败，就是这个文化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最好诠释。 所以我们在心里其实 喜欢项羽啊，崇拜关羽啊，其实是有内心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加分的。嗯， 对呀、 啊， 其实你项羽他是可以过江的嘛、 嗯， 过了江以后，我再招一帮人重新起来，从大红林开庄是吧？ 嗯， 但是呢，他就说我带了这么多江东弟子过来是吧？然后呢，征战天下，最后大家都死了，我自己回去，就说我无脸见 江东 父老 啊。 那这样的一个情怀和精神诉求，所以我宁死，我也不去做这种事儿，就是大英雄、 嗯、 大丈夫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担当， 这种担当和气概、 嗯。 所以说，大家尊崇的是他这样一个精神。 对。不以他成功或者失败啊去评论他啊，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有一个互动题目，就是下列哪个神他是跨界的，他具有神的这个血统又有人的血统，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爱新觉罗说二郎神，他是神合一啊，人神合一。然后 Make 说孙悟空吧，跨界之神。嗯，然后这个福星高照还有雨夜啊，他们答的都是，哎，这个雨夜答的是孙悟空，福星和学友还有一直都在啊，还有社还有这个狄倩答的都是二郎神，当然也有答龙王的啊、嗯，大家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一会儿让我们嘉宾揭晓答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供奉最多的啊是关帝啊，这个在长城沿线上庙宇是最多的。其实还有一种一个庙啊，它这个香火是非常非常旺的啊，这个庙呢就是财神庙，这是所有人的诉求。我们知道这个董安慧老师啊自己有微信公众号啊，其实他在古北口做了一系列多少集来着， 八十集 啊，其中有一集就是在古北口的财神庙啊、这个庙前面，他在讲这个财神的故事，他讲了财神的故事，财富的故事，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 我们现在在的呢是古北口的财神庙，财神庙呢是香火最旺的一个庙，一般来说啊，不管什么人，男女老少都想发财哈、啊，都想过富裕的日子，那么都来供奉这个财神。古北口的财神庙呢，正殿呢供的是这个文财神比干，左边呢供奉的是武财神关羽，右边呢供奉的是范蠡。这三位财神呢，为什么比干放到首位呢？因为比干他是商朝的一个忠臣啊，他为了他表达他的忠心呢、啊。把心掏出来让君王看啊，他就没了心了嘛，所以他没心，你想他就非常的公正啊，他没有私心了，所以说呢大家都相信供奉他呢，他是会非常公正的去对待每一个香客。看了关羽庙了，这种忠肝义胆呢、啊、就忠心和仗义，其实人相处我们说朋友是啊，这人仗义不仗义哈、啊，是人们愿意不愿意他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啊，就是他如果这个人不仗义呢，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多交往哈、啊；如果这个人非常的仗义呢，大家都愿意跟他多联系。我们叫仗义疏财啊，实际上是你真的是对人仗义了，你把财输送出去，同样呢，你会得到的也更多。其实这是供奉关羽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但这个道理呢，我们还应该在庙宇当中要向更多的人去传达，因为在佛教当中啊，人们相信来今生呢才做好事。那么有两个人呢，他在转世的时候啊，上帝就问他，你想转世的话呢，就现在有两个方向让你们两个选，一个呢就是你去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你可以呢向所有的人去索取去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另外一个呢是你向所有人去施舍给别人的日子，就你们两个自己选择啊，自愿。其中一个最聪明的人说了，我愿意去过那种获得的日子，向所有人去获得的这样日子多幸福啊。那个呢我随意啊，听从安排，因为两个选择他选择一个了嘛，就只剩这个他去施舍去给别人给予别人的这个日子了。那么这两个小孩投胎了下去来之后呢，那个想去获得的被投胎到什么人家了呢？被投胎到了一个乞丐的家，因为乞丐呢是只要手心朝上啊，向别人去获得嘛。这个去施舍别人的孩子呢，投到了谁家呢？投在了一个财主的家。长大以后呢，他就把家里的钱财呀、啊，就不断的向那些穷人呢去施舍。那么越施舍呢，他像声望越高哈、啊，发展呢也就越大，也就越快。这是两种完全的不同的人生，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们面对财富，人们对待财富的一种思考结果。 这是董老师在古北口长城的一个财神庙这个门前啊，在介绍这个关于财神的故事，都供的谁，然后呢说了讲了一个关于财富观的这样一个小故事啊。供奉的人是谁呀？文财神是比干，武财神是关羽，还有是范蠡啊，这三个人。 其实我们在这个财神庙啊，就包括不只是财神庙啊，其他庙，包括在观音面前啊，其实中国的文化包括佛教讲什么呢，叫有愿无求。其实你看现在都挂着有求必应啊，就好像你谁到这一求啊，我就烧两炷香，或者是特别是有些寺庙烧高香啊，把那个香做得又粗又大又高，然后就烧高香，就是你就绑那个捐叫那个 功德箱， 功德箱里头塞钱哈，那就是放的钱越多，然后好像观音菩萨或者是其他的神灵就越保佑你。那你观音成什么了？你这些神仙成什么了是吧？你给我钱越多，我越保佑你，对吧？其实他是普度众生的嘛，实际上不是的，就有愿无求。什么叫有愿无求呢？就是过去呀，是讲到那儿要去许愿的，就是许愿呢，就是你比如你是财主是吧，你有钱呢，但是你这个儿子病了，老爸病了，或者儿子病了，就这么一个独苗儿子是吧，祭你们家香火，然后呢马上就要奄奄一息了，就你到那儿去求，你求什么呢？他许愿就是我儿子要好了的话，我要把哪条河我修座桥，是吧，然后我要修路，然后或者我要干什么，就是去许愿。什么叫许愿还愿呢？就是好了以后呢，然后我还愿，对吧？就是这个许愿实际上是你要去许你要做好事的愿。 对，你要做什么？ 对，你要做什么？不是说到那点个香，然后呢这个塞点钱，然后呢贿赂就给你 一锤子买卖走了。 不是这样的，就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它真正的这个在社会上起作用的时候呢，是让人们去许这样一个善愿。然后呢，你去真的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你再去还愿，你把这些善事都做了。你要不做了，肯定老天就报应，就找你来了哈。 啊，所以这个和我们想的有的时候不大一样啊。刚才董老师这么一讲，确实是啊，你塞的钱越多，你烧的香越高，你的愿望就真的能够实现吗？哈、啊，确实是这样。节目下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互动题目啊，就是下列哪个神是跨界的，既具有神的血统，又具有人的血统？孙悟空、二郎神啊、龙王。其实我们听众问了一个问题，说，哎，刚才说到这个文财神比干、武财神关羽，那个。范蠡他为什么在中间啊？ 范蠡是他也是财神，他呢是商神，他是经商方面非常突出，所以说他也是 能挣钱哈，所以就在财神庙里头供着啊。财神庙是长城沿线中香火最旺的一个。 财神庙呢，他不仅仅是长城沿线哈，它在全国所有的那个庙宇当中，这有村子有镇，只要有住人的地方都会有财神庙，所以说他这个你要单独，我们为什么要单独讲长城沿线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关帝庙提出来说呢，因为它是特色，它是特色。你这个财神庙呢是在所有的地方， 所以 它都 自然而然这个长城沿线也有， 对啊对啊对，它自然的也多嘛。所以说财神庙跟关帝庙基本上都挨着，那么即便是。没有关帝庙的，他也会在财神庙里供上关帝，供财神嘛。 对。 那么呢，这个就是关帝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是认为他是 特色的， 特色最最特色的。 那咱们现在揭晓答案吧。下列哪个神他是跨界的？正确答案就是二郎神啊。他的 father 和 mother 都是谁呀？啊，简单说说，我们下期这个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给您讲讲这个，杨戬的前世今生哈、啊。他的妈妈是一个神是吧？王老师， 这个传说嘛，你要是传说的话，就是大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也有一个流变的过程，所以说可能这个不同地区它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呀，这个二郎神的母亲呢是西王母。 哦，不一样，版本不一样啊。我 们 下次节目 下次专门讲 跟您继续聊。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